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。像沙鸥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身边大家都在，那孤单只是想象，那有什么好去忧伤？淡淡，人会离开，把心扩大，想什么无限自在？你想隐藏还是放开？跳过去新的障碍，期盼一切，许个愿望，挑战。 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，想不通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。我跟自己开心的作战。等到了白头苦老没有遗憾，不如干脆跟自己作战，有兴趣不凡那就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，大声点用力些不被谁打败。

大家好，我是野山坡景区管委会主任马树起。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在这里给您拜年了，祝您在新的一年平安幸福，万事如意。野山坡，我来也。 大家好，我是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的总裁谢坚，我代表红星美凯龙的全体员工，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幸福安康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大家好，我是永辉云创联合创始人 Helen 郑伟。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仅代表永辉超市全体员工，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小时候，爸爸总喜欢让我陪他下棋，长大后回家，总看到爸爸一个人孤单下棋的身影。不变的陪伴，不变的守候，回家陪爸爸再下一盘棋吧。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，行动是最好的表达，用心重温幸福时刻。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，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。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，他在想爸妈在哪儿。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，其实我在装睡，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。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，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，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。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，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，又为谁败？静静的等待，是否能有人采摘？我就像那花一样，在等它到来。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。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，不要让我再不中试探徘徊。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，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，你就没有看出来。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 这欲望它真的存在，你就别再等待，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，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，经常出现在夜里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将你回去，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，经常出现在夜里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将你回去。 歌力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，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，掏出我的乐音，放送你的音乐，精英优选，北京FM969.1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潘美辰，华人流行音乐界传奇人物，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，出道30年获奖无数，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。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，但是我一样渐渐地长大，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，无法埋怨谁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 9.9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直接专线13810010969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用音乐装点生活。在95年有一首老歌呀，以朴实但又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，曲调和歌词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歌曲中透出的那种对友人的关心关切之情，让唱过或者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不由得从心里涌起阵阵暖意。来自吕方，朋友别哭。 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 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朋友别哭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。朋友别哭，我陪你就不孤独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 九六九，春节的故事。 农历正月初五，俗称破五，这一天有一种叫赶五穷，即志穷、学穷、文穷、命穷、交穷的风俗。破五的破字是打破、突破的意思，破五便是破除初一到初五以来的所有禁忌的意思。因为在旧时，正月初一到初五有很多迷信禁忌，在过了初五之后，这些禁忌即告解除，故称为破五。正月初五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，辟邪免灾的同时，把晦气、穷气、霉气从家中赶走。破五这一天可以是新婚女子单独回娘家的日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和初二携夫回娘家是有区别的。初二是和夫婿一同回门，吃完午饭下午回婆家，而初五归宁是可以不与丈夫一同回娘家，可以抱着子女回娘家，甚至可以住上一阵子。有的比较机灵的儿媳妇儿，为了这一天，经常一大清早就把破五饺子包好，伺候好公婆，为的就是可以回娘家多住几天。在老北京，除了这些民俗，破五这一天还有一个事儿，那就是去白云观摸石猴。据说这一天要是到了白云观，而且摸到了山门附近和雷祖殿前的那三只石猴，可以立刻驱邪消灾，甚至有人说可以治疗腰腿疼痛。如今随着科学的发展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不相信这种奇迹了，但是都会到初五这一天去摸一摸，

家好，我是李健。 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绮贞。 我是周传雄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赵英俊。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。 我是罗中旭。 Hello， 我是梁静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尤鸿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杜德伟。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恭喜恭喜， 祝你有平安快乐的一年哦。 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 祝你新年快乐， 祝你新春愉快。 新的一年有更大的愿望，用最好的音乐带给你全新感受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。 收听经典音乐，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 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得不到的就更加爱，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。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，爱的绝对，爱的坦白。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，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。有我越来越不懂爱， 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有毒， 这是非要的感觉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。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会那

我是蒙特泉酒业总经理张智慧，我代表蒙特泉酒业全体员工，祝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幸福美满，事业蒸蒸日上。 大家好，我是荣盛康旅野三坡阿尔卡迪亚国际度假酒店的总经理张涛。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代表野三坡阿尔卡迪亚酒店全体员工，祝北京 FM 九六九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水浒故里，忠义梁山。大家好，我是水泊梁山风景区副总经理郭爱梅。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水泊梁山风景区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回到最原始的我，

很久很久以前呀，春节以十月为岁首，这样做与种庄稼的季节很不协调。后来啊，有个天文学家研究了一种太初历，他以元月为岁首，这个历法被汉武帝采用，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春节。 今年九六九，我是主播云奇，欢迎收听九六九春节期间特别节目《听年味儿》。时间来到了大年初五，正月初五俗称破五节，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。由于这一天承担了太多人们的希望与憧憬，所以在古代呢，这一天的禁忌就特别多。比如在这一天必须要吃饺子，不能用生米做饭，不准妇女串门等等。等过了这一天呢，一切就慢慢恢复到大年除夕以前的状态了。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初五是财神的生日，所以人们要在这一天大摆宴，放鞭炮，搞多种多样的庆祝活动，迎接财神的到来。由于初五肩负着送穷神、接财神等多重的任务，所以这一天呢非常重要，也就不奇怪了。这许多的讲究综合起来，就形成了风俗，要摆宴席，要放鞭炮，要吃象征元宝的饺子等等。除了迎财神呢，还有送穷鬼之说。正月初五送穷是我国古代民间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，意思呢就是送穷神。民俗认为啊，破五前不倒垃圾能够聚财，否则呢就倒了福气。然而垃圾多了毕竟影响卫生，所以呢到了初五要倒出去，又有了讲究叫送穷。初五呢，现在的习俗呢在我们看来就是吃饺子。为什么要吃饺子呢？这在古代呢还是有一种说法，在古代吃饺子俗称是捏小人嘴，说是让闲人来年闭上嘴，少说别人的坏话。而且从初一到初五几天之内呢，禁忌较多，人们不可以轻举妄动，一过初五之后呢就不再忌讳了，所以呢要吃饺子祝贺。其实现在我们多多少少依然把老一辈的传统习俗延续了下来，为的就是图个心理安慰，让自己在新的一年更舒心。那么今年你家包饺子了吗？是什么馅儿的饺子呢？好了，今天的九六九听年味儿就到这儿，我是主播银奇，我们明天见。 我请你，几次试试给自己。

来争取自己的资源。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，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，我觉得光有聪明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，我觉得还得顺势。我认为这是我观念最大的变化，那个顺势而为，我觉得重要性要远远，就是把握时机，把握战略点，把握时机要远远超过了战术。 阿里巴巴马云， 对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，你会发现80%-90%优秀的企业都经历过3次-4次非常残酷的时代。一家企业没经历过残酷的时代，没有经历过内乱，没有经历过内痛，没有经历过外斗，这个企业是经不起风浪。 今天99街头大访问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 我的新年愿望是，我希望新的一年自己有更多的成长，能够找一个稳定赚钱的工作。在2018年，希望自己能更努力，生活上别再拖延，做自己想做的，最好呢还是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 我的新年愿望是家人健健康康，工作顺利，然后有一个长的假期，可以出国玩一次。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高考能考出个好成绩，然后父母都健健康康的，今年暑假能到海南旅行，去旅行的前提要学会游泳。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。

抱一下，吻一吻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啦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有缘的话。 你想我在柜子里的书， 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，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也让你

九，旅行中的新春。 旅行中的新春，带你去追寻旅行中的年味儿。我是泽林。说到中国呢，最有年味儿的古城平遥，从来都没有让人失望过。早在一个月以前，平遥古城就已经透露了过年的活动。即便已经大年初五，这里依然有着浓浓的年味儿。作为四大古城之一的平遥古城，也是不少家庭旅行的轻松首选。今天的新春旅行，就和你一起走进平遥古城。平遥古城是山西旅游景点中最出名的景点没有之一，是属于平遥县的一部分。所谓的平遥古城，其实呢是用古城围起来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古镇，所以切记，无论住宿、吃饭、逛街、酒吧喝酒，都是要在古城里面解决的，古城外是没有这些的。平遥古城为何出名？重要的原因是这座古城完整地保存了明清时期的风貌。进入古城内，几乎看不到新建筑，大部分都是明清时期的古典建筑。去平遥古城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，尤其饮食。平遥古城地处黄土高原，海拔较高，气候干燥，建议您多喝水。平遥的水土呢，碱性大，请入乡随俗，多吃一点醋哦。用餐的时候请不要暴饮暴食，以免水土不服而出现消化系统的疾病。不过在选择餐厅的时候，一定选择干净卫生的。另外特别注意看清菜价，理性选择。除了感受平遥古城的氛围，平遥的年味也是相当足的地方。2018年我们的节日春节平遥中国年活动在2018年的2月8号至2018年的3月3号于平遥古城举办。此次活动的包括了欢歌迎春、汉墨同春、彩灯亮春、社火闹春、民俗乐春、网络贺春、戏曲唱春7个板块，每一天也都有不同的看法。去到平遥古城过年，应该是体验中国年味的最佳选择了。一座古城其实就是一本古书，把曾经的风雨烟云不动声色地嵌入字里行间，而平遥也被称为不平常不遥远。如果这个春节你在平遥古城，记得把那里浓浓的年味和我们一起分享。969旅行中的新春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，京东的景区为游客精心打造了冰上钓鱼蟹、冰下挂大鱼等传统渔猎项目，体验冰上各种游戏，带你回到童年。穿行在世界最大的湿地芦苇荡，行走在唯我独有的围海迷宫，看穿行在芦苇丛中的丹顶鹤、震旦鸦雀、文须雀等留鸟，赏如北极般壮美的海上冰排，还有休闲自在的斑海豹。这个冬天，让红海滩的美景刷爆你的朋友圈。 他们被称为中国国民偶像，自出道以来，以青春洋溢的音乐风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。2013年荣获环球旅游音乐榜年度最受欢迎新锐组合，阳光帅气的外表和深厚的演唱功底，让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忠实歌迷。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流行乐男子演唱组合0086男团。助力活动，明星零距离，969直约专线：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 明星钟情969， 我是主打。 没有哪个冬天过不去，也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。我是 Julia 彭佳慧，准备好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了吗？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坚持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我们会遇到挫折，遭受身心的双重煎熬，甚至被别人嘲笑而怀疑当初的选择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坚持到终点，很多人就倒在最后的一公里。你要相信黎明前的一刻恰是最黑暗的时候，不忘初心，咬紧牙关，奋力地迈过最后一座大山，希望之光终会在天空绽放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一起加油吧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春节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 最期待的事就是今年有人答应我要带我去看 WE 的现场，今年的摔跤狂热在纽约。非常非常期待现在可以重新回到擂台。 最期待的事就是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会说话呀。 我想去一下这个美国，去看一看我母亲所生活的这个旧金山城市的这个美景，同时呢去感受一下他所处的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环境啊，同时呢也蛮想自己母亲的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阿里巴巴马云。 一个不好的制度会把优秀的员工变成坏员工，创业者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我要抓大不抓小，所以我们想到是翻译将来怎么发展，进货怎么，就想这些东西，却没有讲到四五个人也需要制度，也需要管理，这是我们很多创业者所碰上的问题。还有一个记住，创业者未必一定要懂你所做的怎么做出来的，但是你要深信这东西的前景。 聚美优品创始人兼 CEO 陈欧。 就有些人抓住机会的话，你再有才华都很难发展起来。另一方面可能是感谢整个团队的努力，在一开始我们去做实事，因为团购这事儿起来的时候，很多家为了上市冲业绩，完完全全不管自己公司内部的运营，但我们是第一天开始做好服务，做好货品，所以在这个浪潮中，当资本市场回落的时候，我们活了下来。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。 你卖一碗担担面做得很好，咔开一个小店卖得非常成功，你就觉得哇，马上我就开连锁店了。结果一开连锁店，你会发现连锁店需要的这种管理模式，需要人才团队，远远是你不能适应的，可能又失败。都梦想成功，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，首先你要研究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要有创新的精神。除了这个外，更重要的一个品质是要有执着的精神，要不怕失败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小凯，20年只做一件事，为了干净。预祝经典调频九六九的全体听众，2018年用心做好每件事，感受用心之美，收获每一个平淡日子里的小确幸。 大家好，我是纽交所上市企业融360简谱科技联合创始人 CEO 叶大清。旧岁已展千重景，新年更近百尺竿，值此新春来临之际，我谨代表融360全体小融，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，工作顺利，财源广进。 大家好，我是智慧雨果英语 CEO 李振。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代表智慧雨果英语全体员工祝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，爬到